子，是个智慧盎然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哦，你是太阳，是王子，是我杀从即时的猎麦子，错过你会不会错过 的感动，爱就要苏醒。

听着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声与微笑》，而接下来会听到王杰带来的《安妮》。王杰的声音呢，非常的有一种沧桑感，所以听到语言在当中，来听听看这首《安妮》。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孤寂，心中无限痛苦不还你。爱你，我不能失去你，爱你，忘记你，爱你，我要生命不还你，爱你。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孤寂，心中无限痛苦不还你。爱你，我不能失去你，爱你，我无法忘记你，我要生命不还你，永远的爱你。 怎么怨，愿你体会，一体会。 醉多少次，是你或是相对，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农历2月初二，龙抬头。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本周的天气还是挺不错的，主要是以晴天为主，像今天还有周三、周四、周五都是全天的晴天，周二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预计周六、周日都是多云，而且周日的夜间可能会有雨夹雪这样的天气，需要大家提前关注天气变化。气温情况也是比较稳定的，白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9度到14度之间，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最凉快的一天是周三，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稳定在-1度到0度之间。今天是龙抬头，象征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也在这里祝大家本周能有一个新的开始，愿一切都是顺利的，别忘了春捂秋冻，防止感冒。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度。廊坊晴，14度到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4度到1度。近邻天津多云，15度到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

都杀掉，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死透。怎和你相爱如电影难为的头条，为何与你给这变成轮回的纷扰，爱如那张小的海潮，褪去是逃跑，我的心不再计较。亲爱他似动摇，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却不停地摇，我怎么才能跟上你的爱情，我们离月亮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罗马里，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 爱情诺曼底，继续跟你分享到，这是泛泛范玮琪的一半的我，也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作品。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整点宣传以及广告，待会儿接着回来。 哎呦喂，哎呦喂，为何心那么憔悴？哎呦喂，哎呦喂，就让我远走高飞，一路走来有多美，都化作了片片尘灰。一半的我跟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半的

双眼，我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刻在我心里的苦，黄金是冷漠，不对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多少。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来关注国内外要闻。26至28日，北方大部地区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华北中南部、东北局部、西北局部地区空气质量可能出现重度污染，京津冀27日污染程度最重，3月1日污染程度有望结束。环保部通报，今年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进展，其中唐山、太原等地有单位的应急预案存在着照搬照抄问题，地名都不改，无可操作性。国际方面，英国政府发表最新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回应，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要求英方谨言慎行，停止干预香港事务。24日，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禁止《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CNN、BBC 等多家媒体参加吹风会，引发媒体强烈不满。美联社、今日美国等媒体以拒绝出席吹风会的方式表达抗议。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体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正好，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郭富城《亲爱的》。 爱情忽然触动，你给我一声亲爱的，因为你的早好激动，轻轻的软软的，我心跳激动。爱情的魔力好像透过火石的微风，触电 的灵魂波波轰轰。我在听，我在说，一声亲爱的，我在等，我在守一个亲爱的，天长地久的感动，只因你给我一份承诺，爱我超越时空。爱情来势汹汹，当你给我一声亲爱的，我的心有一顿的颤动，摇摇的摆摆的像树影摇动，也许是爱情来来回回在心里作动，把一生去爱你也不轻松。我在听，我在说，一声亲爱的，我在等，我在守一个亲爱的，天长地久的感动，只因你给我一份承诺，爱我超越时空。在虚空的只有你给我生命，我的天空你的天空，拼在一起已经没有隔空，你是我，我是你，一生亲爱的，我的心你的心，一切深爱的，天长地久的爱情，只有你给我好好感受，感动。我在等，我在守，一生亲爱的，我在等，我在守，一个亲爱的，天长地久的感动，只有你给我一份承诺，爱我超越时空。 翅膀努力也飞不到想去的地方，你说我们来唱歌好吗，唱到阳光拍手亲红了脸颊，当恋人不懂得我的希望，努力也想不开心闷的发慌，你说去看花好吗，看到风和头发跳起了舞吧，你为什么那么快乐，跟跌倒的痛转身就忘了，几颗糖果就甜美的笑容，抱着小布偶就有一夜好梦， 轻轻说再会，但它仍留在。

里甚至的几首歌手放开说到的是几首歌手被大家是这个人当中的有大部分歌手有的时候不在自己的一些情感经历当中有一些怎么样的磨砺痛苦去听听李圣杰的歌会觉得自己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唱的这些故事才是足够的苦涩接下来是陈倩倩的秋千 天空里那朵云它要飘到哪里晃呀晃我的心一样没法安定想去远方想去流浪说到梦浪眼光闪亮想着青春怎么样又苦恼想着爱情怎么样怎么样才好是不是他永远都能够依靠还是在悄悄荡呀荡呀心里荡着个秋千花花世界又花飘着天荡呀荡呀心里荡着个秋千想着可以摸到天 变成了永恒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快乐的灵魂

相信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眠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也明显。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难受。对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不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难受。对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寂寞的直觉，错误的定位。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不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半生不悔。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 是梁咏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胆小鬼》。接下来继续听到无印良品《没有你的日子》。当年王光良跟品冠还在组组合的时候呢，也有非常多一些经典歌曲啊，像这个《掌心》之类的等等。但是各自单飞之后，在音乐上的成绩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都会有非常流传度很广的歌曲发行。今天要听听看这首《没有你的日子》。 没你的日子，没我的心该放哪里？一起走到这里，不能在一起。还以为拥挤的人群可以调走我想你的心，任何一个背影都让我以为是你。关于你的消息，留意，任由它一点一滴占据我思绪。然而我对你的情意，难道他们没有提起？想亲口说明，却怕它还在你心里。想你是我一生最亮的星，为何陪我到天明，点亮之后却又让我找也找不到你。想我是你窗外孤单的雨，是否还记得给你？我不再是你，会不会好好照顾自己？想亲口说明，却怕他

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优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优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6。 喜迎新春，河北福特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日，二十号故事单注，每报单注每次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爱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是引领三三，我们都爱哦。 实现爱情哪里有永远，不打字眼，我当作是对你讲谎言，假戏真演，我只图眼前别看决堤的双眼，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言，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时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喝醉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讲谎言，假戏真演，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遍，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时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给不了你的爱都是你找，要不到我的苦自下千套，梦自言自导，不到心碎我却不放掉， 李翊君的《誓言谎言》，接下来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青春再见》，这是水木年华带来的一支歌。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守候，明天见，拜拜。 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美的时光渐渐刺痛了回忆，留不住什么，换不回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靠近天，却又如此遥远。留不住什么，换不回什么，青春终究要，我得到什么，我失去生命终结啊，幸福青春那无尽啊，再无此靠在这一瞬却远啊，青春再见见吧，再如果一天请把我留在你啊，青春再见再见吧，再见我就要离去，太回忆 雨滴敲打你面前渐透明，藏起战术记你誓言，我想不起来，亲爱悠悠你我的语气，那散发着我最初的友谊，幸福起